了，好风景让人担忧啊，女人的心里又柔软又沉重，又下个温暖彼此交流，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忐忑，我将胜出难过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吹遍和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没人拥抱却了解的快乐， 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有朋友说呢，周三的心情怎么说呢，身体在打字，心呢已经被放逐，心已经在流浪了。曲调非常非常的舒适哈，当然选择的是电子 Bossa 这样的概念。我们听到了吉他的弹法呢，不再是大家以往熟悉的吉他固有的音色，而是采用了 Bossa 的弹法，当然其中也使用了鼓这个元素，采纳了是 House 的节奏型，也是削弱了鼓本身应该有的强音。这样的一个电子 Bossa 的概念，再搭配上王希非常温暖的声音，可以说突出了一种慵懒悠闲的线条感。来自于王希在2017年发行的专辑《重游往昔》当中。 OK， 既然这么休闲，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怎么讲，是一家酒店。这个酒店呢，你可以当作很浪漫，也可以觉得很刺激，甚至是很惊险。来自于瑞士的一家酒店，先说一下，价格非常非常的不菲，价格甚至快到2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入住呢也非常的不简单，需要提前一年的时间去进行预订。地点呢非常的浪漫，是远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中部，风景如画的地方，听起来感觉还不错哎。但是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情况，来到这家酒店你会发现没有天花板 number one， 其次呢没有墙壁，还没完，紧接着也没有衣橱，可以说除了床这里什么都没有。这家酒店也很特别，叫做零星级露天酒店，名字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到底这个酒店有什么样的魅力，今天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非常特别的星期三，来听一下属于星期三的信，比比周笔畅全新版本《星期三的信》。 星期三 来自于比比哲比唱《重命名》这张专辑当中。当然之所以叫做《重命名》，就是把之前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代表作品重新经过改编，然后变成全新的版本。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非常符合星期三的气氛的《星期三的心》。前面说到这家零星级酒店哈，接下来就好好的转一转。这个酒店的创意来源呢，其实是一对艺术家 Frank 和 Patrick。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零星级酒店的概念呢，是这样的定义，让客人处于美景之间。而为了让顾客体验到这种和自然亲密接触的效果呢，他们在设计当中也是把所有的东西进行了最简化。于是呢，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只有一张床的酒店。等等等等，有朋友会提问说，那只有一张床是不是也没有浴室呢？ Yes， 没有浴室，那就洗完澡再来住咯。没有电视？当然，在这里每天晚上你会抬头就能看到漫天的星空，而星空就是最美的画面了。不过还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没有厕所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对此呢，设计者表示，山下就有公用厕所哟，距离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只有16公里而已哦。可能需要坚持一会儿，但是上完这趟厕所，你想想，你把你这个微信运动在朋友圈当中这么一晒，999个赞应该是轻易的可以收获得到哈。听起来非常的神奇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好像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打退堂鼓说完全不想来感受了。哎，但跟你说，凡是来过的人都是觉得此生难以忘记的美好。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在山头上，想象着进入一家特别的酒馆。 算唱完的歌，我何必无可奈何？又问自己，懂我如此寂寞，因为我如此感动。也不过一般热热烈烈的场合，我凭了什么无可奈何？也大胆的放纵，我如此沉默，因为我如此自由。还要找个天真的时刻，把精挑细琢的场景包装，还要得意忘形，莫名其妙，胡言乱语，废话连篇，那样不错，那样不错。什么无可奈何，又刁钻的放纵，我如此沉默，因为我如此自由。还要找个天真的时刻，把精挑细琢的成品包装，还要得意忘形，莫名其妙，胡言乱语，废话连篇，那样不错，那样不错。 前面说到这样的一个零星级酒点，这样酒店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酒店的官网上他们也是这样写着，酒店只是零星级，因为 the only star is you， 你就是唯一的星星。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这句话被突然间的戳到和撩到了，于是忍不住的想来这里感受一下什么都没有非常纯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此刻已经日落时分了，山上的气温应该非常舒适。 我用脚步去丈量 stars to shine on the ground， 路口右转别的理想状电影散场。 日落大道永不打烊，来自于张靓颖的日落大道。想象一下温暖明媚的加州的阳光，此刻你开车旁边的路上的其他的车辆，驾驶者呢也是旁若无人的异国情侣。悠然演唱的张靓颖就像是一幅整个的非常自然生动的画面，好像是旅行当中我们会遇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当然旁边不可能是一种悠然的张靓颖，而是从广播当中你会听到自己觉得非常舒适的这样的音乐，配上那些非常别致的然后你很少见到的风景。当然好像感觉都是非常熟悉的酒馆，非常熟悉的饭店，但是因为换了一种心境，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虽然真的去旅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任凭自己去充分的想象。此刻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可以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零星级酒店，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山头，可以在这里只有一张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放空冥想，当然也可以在任何你觉得你想要去到的地方。11: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Sweet baby, your sex has meaning.

本期节目以超级连接、超越想象为主题，将向观众展示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及其背后的故事。节目每集仅5分钟，孵化却历时整整2年。团队从380多万件文物中遴选出100件进行展示。节目第一季于今年年初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受到观众喜爱，被称为以新视角、微表达、引人入胜的故事手法揭秘了中华文物之美，真正让国宝活起来，活起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华晨宇夏之旅，11点36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一家酒店。有朋友说，哎，酒店那么多有什么好玩的？这家酒店呢比较特别，首先呢它的位置非常的美啊，在瑞士，还处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中部，风景如画的一个地方，周围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这个酒店呢有着360度的全景天窗。当然，之所以是全景天窗，这里呢没有任何的天花板，没有墙壁，也没有衣橱。你所能够想象到的酒店当中应该提供的设施呢，这里什么都没有。这家酒店呢号称是零星级的露天酒店，当时呢也是来源于对艺术家 Frank 和 Patrick， 他们对于这个酒店的理念呢就是让客人处在美景之间。而怎么样可以处在美景之间呢？就是极致到什么都没有。 当然他们的招牌是这样打的，因为 the one star, the only star is you, 你就是唯一的星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酒店虽然设置的一切都是要靠我们想象力去完成的，但是各位放心，正常的客房服务是并没有少的。比如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打扫房间是有人给你打扫的。早晨要吃早餐，中午呢想要叫午餐和晚餐都可以提供客房服务，在你的一张床上好好的慢慢的去享用。怎么样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客房服务呢？在山脚之下5分钟的路程当中呢，有一个客房管家住的小木屋，他就会给客人提供早餐等餐食。而这家酒店其实已经是百年的老店了，最初开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一家杂货店。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里成为了所谓的零星级酒店？到底是一个概念牌，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历史意义的？而且告诉各位，在瑞士不光这一家零星级酒店，有很多很多家。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想象一下，有的时候爱情也是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到后来两个人渐渐有了我们，到后来可能突然间我们也没有了。 虽然经常 一样的你要的爱，不一样的味道。在之前老版《流星花园》当中呢，好像听到的是还是沉浸在爱情当中的一些女孩可能会有的那种关于爱情的种种的哀愁，而这一版本你要的爱后面有一个括弧号，括弧号呢叫做深夜版。听到这深夜版呢，好像潘妮也是唱出了时过境迁，重新回看过去曾经的那些爱情故事，曾经自己想要的爱，那种有着一点点的微笑，有着一点点的可以看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感觉在。好像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上了之后，议论度还是挺多的哈。对于我们这样的老年人而言呢，看到新版总会不经意间的想到老版。 天很蓝，风吹着白衬衫， 还记得这首歌吗？ 夜下沾满风的帆，哦哦哦，抱着你感觉那么自然，不必客气，你随时可以去依赖，爱上谁不是一种交换，我心甘情愿这样守护你，你不用还，最特别的存在，你值得我等待，一颗心就这样被你一点一点沾满，爱这个字说了就不会改，不会有谁可以取代，最特别的存在，你让我走不开，幸福就算需要时间。 仔仔周渝民最特别的存在，各位你们都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最特别的存在。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好像在旅行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事物在自己的心里不经意间的留下，总是难以忘记。 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 我们的旅行继续出发。 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 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嘿，你有多久没有那种翻腾的心情的感觉了？这首作品呢，非常的经典，1993年原唱来自于梁朝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有种 Bossa Nova 曲风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来自于杨千嬅的版本。杨千嬅的版本呢，是收录在她2007年的《金牌纯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风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觉得之间产生出来的种种的化学因素非常非常的多，但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旅行当中呢，我们会不自觉的让自己的面具卸下来，让自己的心彻底的打开，让自己去开始接触，让很多的东西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去，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无法去旅行，虽然呢天气很热，大家的心情难免会觉得有些烦躁，上班每一天都是这样重复性的工作，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劳累，有一些辛苦，有一些觉得太烦躁，这个时候记得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打开，想象一下自己此刻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你开车的路上，可以给自己片刻的时间彻底的放松下来。前面我们听到了关于流星花园的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于仔仔的最特别的存在周渝民的，当然还有另外一首也是戴佩妮的重新版本的你要的爱。接下来这种老偶像剧的情节继续的上线，下面这首作品来自于哪一部偶像剧你还记得吗？记得的朋友跟着一起唱。过去的那些美好的画面全部都出现哟。来了。 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这感觉太奇异，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也许飘来好消息，一切新鲜，有点冒险，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是个 有没有让你想到江直树、袁湘琴，他们在校园之间点滴的那些爱情小事，那些曾经的美好。在这首作品当中，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回忆一下自己在看偶像剧时的年纪，当时的心态，当时的情景。 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情意，这感觉太奇异，我抱歉不能说明。我想象着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不温柔的惊喜，也许飘来好消息。我才发现你很耀眼，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看 若干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前奏和这个尾奏非常的好听，来自于王蓝音作词作曲并演唱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恶作剧》。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行程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听了那么多的偶像剧作品，怎么能最后少得了这一首嘞？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大街小巷当中都会播放的一首。OK， 我们赶紧切换一下哈，听到这个现场版本的。前奏应该会非常的熟悉，主歌部分应该很多朋友不用看歌词也能跟着一起唱。11:5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现场版本的杨丞琳暧昧，拜拜。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七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音乐与故事陪你们在一起。 Yes, I do。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